正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蔡晖的散文《陈元把世界汉学中心抢回北京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京白》。 著名历史学家、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元先生是历史学界的泰斗，为中国历史研究和高等教育做出杰出贡献。今天我们就借助蔡晖的人物散文《陈元把世界汉学中心抢回北京》，了解陈元的学术贡献。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校长陈元是一位教育界的怪人，他的主持校务完全是守旧精神为骨干，提倡读经，他倒是能身体力行的一位。陈校长有一个小儿子，今年还只有14岁，已能把45经完全读毕了，不但文本熟，连注解也读得烂熟如滚瓜。他常常把这个天才儿子在学生面前夸说，但学生们闻言之下都对他嗤之以鼻的。这是1948年第5期《新园林》杂志上的文章《开倒车校长陈元》中的内容。文中有两处明显错误，其一，陈元是辅仁大学校长；其二，所谓小儿子是指陈志超，他是陈元的孙子，生于1934年。陈元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并称南北二陈。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曾说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为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。陈寅恪则称，盖先生之精思博识，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。大师级学者遭报章如此诋毁，这与陈元先生坚持的钱家学风有关。陈元字元安，1880年11月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。新会是陈皮之乡，从事中药贸易者多，陈家几代以此为业。陈元6岁时随父陈维起到了广州。陈元自小喜读书，13岁时偶然接触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，他回忆书中列举很多书名，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，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。虽无家学，但陈父购书无力。陈元16岁时，父亲曾花100多两白银为其购入24史。据陈志超先生说，陈元少年时相貌颇佳，被称为靓仔元。长大以后，陈元参加县试高中第一，进而赴府试。府试分七场，前两场结束后先发一榜，按例县试第一必入榜，可意外的是陈元名列孙山。当夜教官来到陈家，要陈元参加后面的府试。陈元说已落榜，无继续考试资格，教官说已将他临时补入名单。原来县试主持杨介康思想开明，而府试主持施典章较保守，陈元答卷不甚遵照八股文规范。杨看中陈有见解，施则认为陈是危险分子。在杨介康力争下，陈元得以参加三试。 陈元最终通过府试成了秀才。1897年18岁的陈元到北京参加科举，陈元自觉题本偏全，放笔直书，以为必受，却因八股文不好失败，陈元颇以为耻。回广州后，陈元一边给孩子当启蒙老师，一边磨练八股文，两年读尽十科中选试题。据陈元弟子刘乃和说，1903年陈元又参加会试，称我如果去考试，顺手就可得个举人。同乡出重金求他代考，陈元心仪革命，以此筹款，果然帮别人考中举人。 1905年9月，《时事画报》在广州创刊，陈元是编者之一。因美国拒绝废除华工禁令，致中国民间兴起抵制美货运动，华侨冯夏威在美驻沪领事馆前自刎，表示抗议。恰在此时，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派女儿爱丽丝率多名高官巡游亚洲，表达亲善。爱丽丝相貌姣好，但性格夸张，行为奢侈，被媒体讽为爱丽丝公主。罗斯福用她转移媒体视线，真正目的是让同行的副总统塔夫托与日本媾和，同一起吞并朝鲜。爱丽丝到广州时，《时事画报》四处张贴漫画《归台美人》，画两只乌龟抬轿子，上座一美人，鼓动教工拒绝给爱丽丝服务。清政府震怒，逮捕多人，后但于民意不了了之，《时事画报》不久停刊。1906年，陈元父亲陈维启患病，痛苦异常，中医束手无策，只好去广州博济医院开刀，取出一块鸡蛋大小的膀胱结石，此事促使陈元学习西医。1907年27岁的陈元考入博济医学院，第二年因不满院方歧视华人，愤而退学，后参与创办光华医学院，并在此继续学习，于细菌学尤具得心得。1910年陈元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11年2月，陈元又与康仲洛创办震旦日报，鼓吹革命。辛亥革命胜利后，陈元作为元老曾见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孙中山，孙年长14岁，两人的生日是同一天。1913年，34岁的陈元当选众议员，从此定居北京。1921年12月，陈元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，代未到职的部长黄炎培主持工作，是鲁迅的上司，但不久便辞职了。据1922年3月20日的《民国日报》报道，因拖欠薪水，小学教师们屡到部索要，陈元表示这本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，但是却没能处理好，于是请辞。到北京后，陈元与马相伯交好，马相伯是著名学者，在他的介绍下，陈元结识了著名学者英华。英华字敛之，就是演员导演英达的曾祖父。英华藏书极多，在香山静怡园主持辅仁社，陈元去借书，英倾其所有相助，恰好辅仁社正在做也就是元代基督徒研究课题，陈元仅用10天左右便写出《原野里可温考》，英华读后极表赞赏，将其出版。《原野里可温考》引起巨大反响，以此为契机，陈元逐渐转向学术研究。1923年，陈元参加了曹锟会选，自称是一身污点。1926年，英华去世前，推荐陈元接手辅仁社。辅仁社是1902年马相伯、英华联名上书罗马教皇，请求投资设立的公教大学。1927年正式更名为辅仁大学，陈元在此担任了45年的校长。1932年到1937年，陈元与胡适相邻而居，陈元兼任北大国学门导师，与胡适曾同事多年。1933年，两人因学术问题写信争了7-8个月。在信中，陈元讽刺说，一言以为志，言不可不慎，最终二人谁也没有说服谁。辅仁大学向教育部申请注册时，按规定必须有校董会，陈元拉胡适当校董，胡适说，我是无神论者，但还是帮了这个忙。 陈元与胡适之争源于致使路径不同，胡适考据功夫不足，一味强调方法，陈元则言必有据，承接钱家传统。 在五四后偏重新史学的氛围下，陈元常被误会。其实陈元治学颇有世界视野，他曾说，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，不是说巴黎如何，就是说东京如何，没有提中国的。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，夺回北京。陈元治学极勤，曾用十年时间读完 3.6 万册四库全书，堪称海内第一人。1937年北京沦陷，为保护辅仁大学，陈元无法南下。当时日本与德国是同盟国，辅仁大学校务长是德国人雷冕，罗马教皇在华代表蔡宁也是德国人，辅仁大学因此成了北方唯一未被日伪接管的中国大学。在陈元先生周旋下，日方同意文史各科课程仍用原有课本，不用日文教材，门外不悬挂日本国旗，日文不作为必修课。在北方沦陷区中，辅仁大学是唯一的国民政府承认学历的大学，故学子纷纷投考。1943年时，在校学生已增至4000余人。在沦陷区，陈元治史方法又有改变，在重考据之外，也强调古为今用，主张用历史教育唤醒民族记忆，砥砺民族精神。汪精卫叛国后一次来北京访问，召见陈元，陈元称病不去，汪亲自登门拜访，拜帖只敢写新会同乡汪兆铭，不敢写官衔，陈元不得已见了他。抗战胜利时，陈元亲自站在街边，手执小旗迎接中国军队。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前夕，胡适劝二陈南下，陈寅恪与胡已到离去，陈元却留了下来。1949年4月29日，媒体上发表了署名为陈元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，在信中说，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地生活着，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，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，二人此后再无联系。胡适认为此信非陈元所写，理由有二。一是陈元已近70岁，思想不可能转换得这么快。其实陈元晚年勤读马列著作，说文道太晚了，但虽是晚了，只要自己努力还来得及。二是陈元很少写白话文，一般认为此信曾经范文澜修改，增色不少。1959年陈元入党，他说，今天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。1962年起，陈元患病仍坚持工作，他说自己年轻时学过医，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注意保养反而比表面健康的人活得久，犹如橘果的碗更结实。1971年6月，陈元先生去世，享年91岁。陈元先生桃李满天下，除陈门四学士、余训、柴德庚、启功、周祖母外，史念海、史树清、朱家进、翁独健、赵光贤、单士元、陈树、台静农、穆润孙、冯成军、姚从武、蔡尚思、白寿仪、邓广明、苏进仁等大家都曾门下聆训。 好了，蔡圭的散文《陈元》把世界汉学中心抢回北京，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文章仅用3000多字就清楚地描绘出陈元先生漫长的一生，并且突出了他的特点，那就是治学严谨勤奋，但不止步于书斋，而是关照着古今，胸怀着天下，顺应着时代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京白》。《北京城杂役》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城的一组散文，为您播出其中的京白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50年代为了听点纯粹的北京话，我常出前门去赶相声大会，还邀过叶圣陶老先生和老友严文景。现在除了说老段子，一般都用普通话了，虽然未免有点可惜，可我估摸着他们也是不得已。您想啊，现在北京城扩大了多少倍，两湖两广陕甘宁，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数民族了。